雷恩敲打着薄门，门上面有把生锈的锁，里面没有反应。 我得把窗户打破才能进去，罗威说。佩蒂，站开点，不要被玻璃打到。 他找了一块石头朝窗户投掷，玻璃碎了，他的手伸进去打开挂扣。他爬进窗子，过一会儿对着外面大喊， 别站在门边，站远一些。 门往外冲开，木头上的搭钩弯扭松动了。戈登罗威消瘦的脸庞通红，他站在门边一动也不动，然后紧张地说， 他在这里，可是我想他已经死了。 车库里，一辆惨遭岁月摧残的汽车停放在生锈的螺丝、油腻的破布、装杂物的木箱之间，简直就是一堆垃圾。一把古老的椅子立在有窗户的墙壁和汽车之间，上面缠绕着一团凌乱的绳子。椅子和门之间躺着马克斯威尔，黑色的衣服沾满灰尘，他脸部朝下，双腿蜷曲，虽然头部有破布打的结，可是没有受伤的痕迹。离他伸直的右手两英尺处有一个带污迹的凳子，凳子上有一个电话分机，话筒连在电话线的一端摆荡。佩辛斯呆呆地把话筒挂回原位。罗威和雷恩跪在僵硬不动的身躯旁，把他翻过来。马克斯威尔憔悴的脸上一片死白，他的下巴上有块折叠的厚布，好像围兜，显然他原先被绑在椅子上，挣脱椅子后才费力解开这个捂着他嘴巴的东西。忽然间，他的脸不可思议地开始扭曲，轻轻发出一声呻吟。 啊，他还活着！ 佩辛斯叫着，飞跑到他身边。他也跪下来，不顾地上的油污，轻拍老人的脸。他的眼睛闪了一下，睁开，又闭上。罗威摇摆着站起来，往车库后方长满绿锈的水龙头走去，把手帕弄湿，然后走回来。佩辛斯轻柔地擦洗老人苍白的脸。 可怜的家伙， 雷恩缓缓地说， 戈登，我看我们两人用力可以把他扛到屋子里去。 他们小心翼翼地抬起他瘦骨如柴的身体，经过空地，穿过被踢烂的前门，走进客厅。佩辛斯奋力把翻倒的沙发搬正，沙发的表面被割成碎条。他们把马克斯威尔放在沙发上，他的眼皮先动两下，睁开了。苍老的脸颊上逐渐浮现出一点血色，眼里竟是恐惧的神情。但看清几张满是关怀之色的脸庞之后，他开始舔嘴唇。这时候，屋外一阵引擎轰叫，他们快速跑到门廊上，一个魁梧的红脸人穿着蓝色制服匆匆跑上台阶，两个警察尾随其后。 我是泰里镇的鲍森警官， 他来势汹汹地说， 小姐，你就是今天早上打电话到我办公室的人吗？ 这鬼地方真难找，所以我们才迟到了。 好，告诉我这里出了什么事。 做了一番介绍和解释后，马克斯威尔已经恢复不少元气。他们围在老人四周，在饱受摧残的客厅里倾听他的故事。前一天晚上11:30，夜黑风高的星期天晚上，门铃响时，马克斯威尔独自在屋子里玩接龙游戏。他匆匆走去应门，心里有些不自在。外面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 他单独一个人远离人居，这么晚了，这个客人可能是谁呢？为什么到这个难得有客人的地方来呢？然后他忽然想到，也许是阿莱斯博士回家了。门铃一直响个不停，他只好开门，一只脚马上踩进门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一个高高的人跳到眼前，衣领翻高到眼际，马克斯威尔惊慌地往后退，可是客人拿着圆圆硬硬的小东西朝马克斯威尔发抖的肚皮一戳，他双腿发软之际才明白有一只左轮手枪正威胁着他。然后这人顶着昏暗的灯光往前走，光线直接打在他的脸上，马克斯威尔惊慌失措地发现他蒙着脸。 我害怕极了， 马克斯威尔声音嘶哑， 我原以为我会昏倒，他叫我转过头去走在他前面，走出屋子，他的枪抵住我的后背，我闭上眼睛，我想他要开枪打死我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可是他只让我走进车库，然后他找了些旧绳子把我绑在一张破旧的椅子上，还有一块破布把我的嘴塞了起来，然后他就走了。可是他又立刻回来搜了我的身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们离开屋子时前门关上了，门是弹簧锁，他没办法进屋子。我的裤子上挂着一把复制的钥匙，阿莱斯博士拿着原来的钥匙，他把钥匙拿走后，然后走开，把车库门锁上，我就被丢在了黑暗里。外面非常安静，一点声也没有，我整晚都在车库里，大气也不敢喘一下。 他颤抖了一下， 绳子绑得我很疼，我睡不着觉，我觉得很紧张，手臂和腿都好像睡着了。可是到了早上，我终于想办法松开了绳子，把嘴里的布拿开，然后发现口袋里有萨姆巡官留给我的名片，所以我就打了分机电话。我猜我一定是昏倒了，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。 他们仔细检查整栋房子，马克斯威尔摇摇晃晃跟在后面。他们从书房开始，不管吸引潜伏马克斯威尔的人到这么偏僻的乡村来的东西是什么，他在追查目标时可是毫不留情。整个房间在搜索过程中惨遭破坏，不仅所有的家具都被翻过来，玻璃物品被打烂，木质墙板也显示出被尖锐器物劈砍过。道林警官很快就找到了这利器，是一把小斧头，就躺在壁炉附近的地板上。 那是我们的斧头。 马克斯威尔又舔一舔嘴唇， 从厨房的工具箱里拿出来的，我用来砍木柴烧壁炉用的。 这是这里唯一的斧头吗？ 佩辛斯问。 是的，小姐。 木制品和木墙被攻击得体无完肤，墙角到处是木头碎片，连地板也有一处被撬开。马克斯威尔说，那上面原来有一块地毯，现在地毯被丢在角落里，好像被一脚踢到那里去的。另一个角落原来有一个华丽的维多利亚风格的落地钟，现在横尸地上，躺在玻璃碎片之中。检查的结果显示，挥舞斧头的人故意打烂匣子，把黄铜制的钟摆扯下，把时钟翻过来，然后砍破背部和两旁，露出精巧的机械。时钟的指针不偏不倚，指着12点。 这个钟，昨天晚上还走吗？ 罗威厉声问。 是啊，先生，门响的时候，我在这里玩接龙，所以我知道钟走的声音很大。没错，是在走。 那么他是半夜打烂这时钟的？ 佩辛斯喃喃地说。 这一点也许有用。 我看不出有什么用，鲍林说。我们从马克斯威尔的故事里得知，他是11点半来的，不是吗？ 哲瑞雷恩先生还在冥想，静静地站到一旁观察，只有他的眼睛是警觉的，在深沉地闪烁。佩辛斯慢慢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他检查了书桌，抽屉都被抽出来，里面的东西也洒落满地，其中还有散落的扑克牌。然后他发现房间对面有什么，眯起眼睛细看，那是个便宜的小闹钟，就放在壁炉架上。 佩蒂，怎么了？ 罗威注意到他专注的表情。 那个闹钟，书房里放个闹钟很奇怪。 他走过去拿起来看，闹钟愉快地滴答滴答走着。 那是我拿进来的，小姐。 马克斯威尔带着歉意说。他好像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，好奇地看着事情的进展。 是吗？房间里有个那么大的落地钟，你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小闹钟呢？ 佩辛斯疑神疑鬼地问。 哦，关于这个闹钟， 马克斯威尔匆匆走过来回答。 小姐，过去几天我有些感冒，星期六我在泰里镇买了些咳嗽药，药剂师告诉我每4个小时吃一小汤勺。昨天晚上我8点是吃了一次，可是我这个人有些粗心大意。 他无力地笑了笑。 我想睡觉前恐怕会忘记吃药，所以我在玩牌时就把闹钟带进来，把闹铃定在半夜，提醒自己先吃药，然后再去睡觉。可是在我…… 原来如此， 佩辛斯说。这故事好像没有可疑之处，因为壁炉架上的闹钟旁边有一个咖啡色的药水瓶，里面3/4满，还有一个黏黏的汤勺。他检查了闹钟，发现和马克斯威尔说的一样，闹钟还定在12点，上面的定时杆推到开的一格。 我在想，他轻声说， 然后看看他自己的小手表，表上的时间是11点51分。 戈登，你的表几点了？